泡泡，上海人，上海人不想喝泡泡，嗯嗯耶耶，切切切，麦切啊，耶耶。Yeah, 现在请他算，现在睁大眼睛看一看，是啥人老老胡同白相色相相当惨？跟我凭良心分个是否心定？全由咱做主，千万不要有啥隐瞒。考虑东，考虑西，西怕狼，后怕犬。昨天昨地要我要西天天唉声叹气，还不晓啥道理，为啥不讨人欢喜？现在有话讲拨侬听，请侬一定要牢记，做人千万不要太死板，心里想开眼。对是错是好是坏，有必要去看待？投资摆了活络眼，外加气量大度眼，心中痛苦面笑不如侬。做人不会太烦，生活当中有相当多的不顺心事体，里里外外多多少少有受了不少气，但是没关系，要对生活信念一支箭。当侬听到我喊一两三，搿是我表演的事迹。上海黑泡泡，上海黑泡泡，一两三，上海所有黑泡泡，帮我一道喊赞， 一道喊赞。 上海白相好泡泡，好泡泡辣辣上海发展，王牌是黑泡泡，黑泡泡是王牌钞，把你精心打造，我说唱王子的名号，来了早不如来了巧，白相好了不白相妙，听到我来口号叫，那通通在一道闹，当音乐响起来，我要那马上动起来，手舞足蹈声音代表我出自家真风采，一烦恼来甩一甩，没钞票来多赚眼，不让自家有空有闲两个字去赚，搿是黑泡泡的事体，都是黑泡泡的讲了算。你想听开门侬发语句，要会保持新鲜劲，道理听一听，嘴巴牢，头皮翘，搿叫拎勿清，哪能才叫拎得清？哪能才能保持新鲜劲？搿种道理侬能想明？侬真的老老灵，不要光顾傲噪音，沟通需要人对人，提高自身涵养，别人会对侬尊敬。上海黑泡泡，上海黑泡泡，黑泡泡，黑泡泡，My life for 黑泡泡，Live and die for hip hop。生与死为了黑泡泡，上海人，上海人，上海所有黑泡泡，帮我一道喊赞，上海所有黑泡泡，帮我一道喊赞，一两三，一两三，一两三，一两三，这口号从我嘴巴喊出来，有啥道理不让自家封起来？每天上夜班，生活沉重，让人叫苦不来，真想自家开店做老板，不晓来三不来三，很高兴看到介多朋友帮我一道了口号叫，声声互动，吵吵闹闹，搿是黑泡泡需要，不要坐辣旁边，勿声勿响，目视目光，风光聚会白相辰光，有唱有跳，有说有笑，心与身体跟随音乐一道跳，全场亮点就是侬，侬的眼睛不有笑，不要昏头昏脑，请侬不要头晕头脑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，每一夜到。搿是最重要，自家不自家依靠，一直到老。身体健康是至宝，让侬活了更加好。现在全场互动接近相当难，口号一两三五喊，上海所有黑泡泡们帮我一道喊赞， 一道喊赞，一道喊赞。